九八八制作。公寓的秘密，编剧曾毅恒，第一集。 呼吸中的养分，带有憎恨，威逼这么过分，我却忍不忿，别再试上来接近。早走失的信任，那次质问口中所讲责任，从来没上心，想掌掴你后换来兴奋，没法抑压心里想说请你赶快点死，用我一切可怕丑恶方法看你筋竭力疲，如何摧毁你然后忘记，我给你的痛如此失控，这伤势谁敢触碰，每一次也出手竟这样重，给我的爱是否应用，还换来大声指控，撕开皮肉心肝双手献奉，有种爱只会跌倒失重，跌伤了才懂得痛，痛得你情感反复爱被操控，可惜到最后才懂你已伤得太重。 唉，鬼死咁多嘢，你咩都搬入嚟做咩啫？你以为呢度好似以前间屋咁大咩？ 好多嘢唔舍得掉啊嘛！ 你唔系话要断舍离嘅咩？断咗去边啊？ 咁呢度有三间房啊嘛，咁其中一间咪专放我啲嘢咯。 我睇一间房都放唔晒你啲嘢啊，都唔知咩咁多。 唔系全部都系我嘅嘢嚟噶，呢几箱啊系你噶，你睇清楚啲。 大部分都系你嘅多咯。 咁你想我点啫？系咪要全部掉晒啊？你先至甘愿啦。多嘢咪慢慢执咯，嘈咩啫 ？Sorry， 系我心情唔好，都系我冇用，生意失败，争人周身债，搞到越大屋搬细屋，仲要系租呢啲旧楼嚟住。 哎呀，老公啊，你唔好再怪自己啦，生意失败都唔系你想噶嘛。嗱，我哋卖咗间屋，还清啲债，咪喺度重新开始咯，吓、啊！ 辛辛苦苦咁多年，而家竟然乜都冇晒，我唔甘心啊！ 唔甘心咪爬翻起身再努力咯，我哋仲咁后生，系咪？一定可以东山再起噶。 嗯，我哋仲有大把机会，一定可以揾翻我哋第一桶金。 嗯， 之后再揾更多桶金。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。 嗯，老公啊，以你的能力一定得的。 嗯，到时候我们再买间大屋，我要给你继续享受，你要买几多东西都得。 哎呀，其实我真的不需要大富大贵的，但求我们两个过得平安快乐那就好的了。我只是希望你以后脚踏实地地做人、 嗯、我知道的了，不过我一定要比其他人努力，我要发达。喂，快啲执埋呢度先，等阵我哋去食餐好嘅，庆祝我哋嘅新生活嘅开始。 嗯。今晚早啲翻嚟啊，我煮饭俾你食。煲我最拿手的 ABC 汤、嗯、 好啊，不要煲窿汤， 当然不会啦 OK 啦，拜拜 拜拜。 嗨、你们刚刚搬来的、 是啊，我和我老公昨天才搬来的。 我叫琴姨，这个是我仔俊源、我们住在这一层三号。 嗨，你好。 你们好啊、我叫思婷。 哦，思婷啊， 嗯， 你呢度系租定系买噶？ 租嘅。 嗱仔，我都话潘师奶唔舍得卖间屋噶啦。 嫲嫲，你理得人哋啦。 呢间屋嘅屋主潘师奶整到间屋好企理噶，你睇下入边系咪好唔错啊？ 系噶，间屋几好噶，啲家私咧都好齐全。诶，系咧，你哋喺度住咗好耐噶？ 都住了成18年咯。 哦， 虽然呢一栋星空公寓是旧啲，但是咧，我哋住得好好嘅，几安全噶。 咁就好啦。 啊，不过呢度架 lift 咧成日坏噶，你哋出入要注意一下。 边度有成日坏啫？一年坏一两次啫嘛，你唔好吓人啦。 我讲事实啫。不过坏咗咧，管理处好快就会修理翻噶啦，所以你唔使惊啊。啊，仲有啊，我哋星空公寓最出名嘅就系顶楼天台嘅公园，好靓噶。你得闲去上去睇下。 好啊。 喂喂喂，最重要嘅嘢你都未讲到、啊，思婷啊。其实我哋两母子咧系上门做清洁嘅、哦，我哋帮呢度好多家户做清洁，两个小时80蚊。嗱，如果你有需要嘅咧，可以叫我哋帮你执屋噶。嗱、哦，呢张系我嘅卡片。 好啊，我有需要揾人打扫嘅时候，我 call 你哋啊。 好啊，好啊，多谢晒，唔阻你啦。等阵我哋仲要去其他屋企打扫，再见啦。 嗯，再见。 再见。 原来做清洁嘅都几识做生意啊！ 988制作《公寓的秘密》。 真系咁多应酬、啊，又话翻嚟食饭，晒鬼晒我啲心机。一个人闷闷地，上去天台行下先。 李思婷，你想去天台？我同你一起行楼梯上去啊！ 哦，好啊。几靓喎！ 系啊，夜晚喺呢度睇星星好正噶，叫星空天台，冇改错名噶。 嗯，啊，喺呢度吹下啲凉风，成个人都舒服晒。 嗯，我一有咩唔开心，就上嚟呢度吹下风，睇下景色，咩心事都会暂时抛低。 咁我谂我会成日都上嚟咯。 成日上你，证明你好多心事。 唉，最近发生太多事啦，我有时好似压到自己透唔到气咁。 同老公嘅事啊？ 我老公生意失败，玩股票又烧到手，仲争落银行好多钱。最后被逼要卖咗间双层排屋嚟还债， 所以你哋就租咗呢度嚟住。 我老公佢好要面噶，佢一直都觉得大屋搬细屋系一件好丑嘅事，而且仲系租屋添，所以啊，佢都唔敢同人哋讲啊。 咁男人系要面啲嘅， 其实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啦。一间屋企最紧要系住得舒服同埋开心。一个人如果他不开心，住几靓几大间屋都冇用噶。 啱嘅，间屋最紧要要有家的感觉。 其实我而家有啲担心我老公噶，佢一直都好唔甘心一次过失去咁多，我怕他为咗揾快钱，急住要尽快翻身而行歪条路啊。 咁你就要时时俾啲正能量佢，要多啲同佢讲，凡事唔好急，慢慢嚟。 希望佢会听我讲啦。系咧，听完我嘅故仔，你嘅故仔又点噶？ 我啊，唉，我咪因为疫情关系咯，做咗失业大军。咁而家暂时帮我妈妈到处去做清洁。 哦。哎呀，其实而家好少后生人肯帮阿妈一齐做嘢噶啦，尤其是系做清洁啊，唔容易噶，能屈能伸。 我系搵唔到嘢做，又睇到我妈妈咁辛苦， 谂住一齐做咯。 啊，你都几孝顺噶、哦。如果接到好多单生意，清洁真系有得做噶。 咁又系噶，因为都冇乜人要做， 所以你同琴姨就要加油啦。啊，讲到清理屋企，我好懒噶，唔知道你哋仲有冇时间接多我屋企呢单生意呢？ 你咁支持，梗系有啦，多谢晒。 嗯。 间房嘅窗我帮你抹下佢啦，好多尘咯、 啊。好啊，唔该晒琴姨、欸，你小心啲啊。 唉，得啦得啦，我做惯噶啦。 阿思婷啊，你间房嘅风扇咧，我帮你抹咗啦，而家帮你洗下厕所。 哦， 你厕所嘅墙啊有啲污渍，我尽量帮你擦翻干净去。 嗯，慢慢嚟啊，唔使急噶。 你唔使理我哋噶啦，你喺书房做你公司嘅嘢啦。 系咯，我等阵仲有个 online meeting 啊。我去准备一下先，麻烦晒啦。 麻咩烦啫？我哋有收钱噶，你专心做你嘅工作啊。 嗯。 思婷啊，我哋搞掂晒啦，你 check 下睇满唔满意。 啊。唔使啦，信你哋唔过咩？ 吓、啊，唔系我哋卖花赚花香啊！吓，我哋两母子嘅手势系信心保证嘅。 咁又系嘅。 我妈妈咧真系越嚟越嚣张。 嗯。 你面色唔系几好、啊。 哦，系、哦，你唔舒服啊？ 啊，冇乜嘢，我去攞钱俾你哋先啦吓。 哦。啊！哎呀，点、哎、啊你？ 你有少少贫血啫，嗱，我开啲药咧同维他命俾你食，应该冇事噶啦。 啊，你放心啦，林子健医生是医院的医生嚟噶，因为最近咧佢又辞咗职，就暂时做咗我哋星空公寓居民的医生。我哋有咩头晕身庆都是找佢噶。 啊，唔该晒林医生。 唔使客气，我成日都上门帮呢度啲街坊睇病噶啦。 哦，介唔介意我问你，点解辞咗医院份工嘅？ 哦，咁而家啲醫院咧好多都係睇錢份上，但系我咧就主張救人為先。 哦、 既然我同醫院嘅理念唔一致咯，咪唔做咯。 你都好有醫德、哦，我最欣賞咁嘅醫生噶啦。 林醫生真係一個好好嘅醫生嚟噶，佢辭咗職啊，係醫院嘅損失啊。 做醫生咧一定要有醫德，呢一點咧係絕對唔可以妥協噶、哦。 啱嘅。咁你以后有冇打算自己开诊所啊？ 嗯，都有咁嘅打算嘅，而家仲计划紧。 如果林医生开诊所咧，我一定会帮衬你噶。 嗱，琴姨，我咧就真系唔想你帮衬我啦、 哦， 因为我唔想你有病痛啊。 咁又系。 你啊，最近有冇听话？有冇偷食啲肥腻嘢啊？ 唔敢啦，唔惊通波仔咩？ 咁就乖啦。 制作公寓的秘密， 老公啊， 嗯， 你最近都咁夜翻屋企嘅，公司好多嘢做啊？ 哦，系啊，做完公司嘢又要同几个合伙人倾我新计划啊嘛，迟啲要开始做众筹啊。 你咁快又想创业啊？你唔系话打几年工储够钱先嘅咩？ 而家准备得嚟啱噶啦，要积极骑牛揾马噶嘛。 积极系啱嘅，但系我唔想你太急进啊，我怕你做错决定啊。 我有分数噶啦，总之我哋唔会住喺呢个烂鬼公寓好耐，我会努力揾钱买一间新屋俾你住得舒舒服服。 我都无嫌呢度唔好，其实呢度几好啊！啲隔篱邻舍又好亲切，有做清洁嘅，做医生嘅，个个都好肯帮人噶。迟啲我介绍俾你识啊，嗯。 嗯。 诶，仲有啊，16楼天台嗰度嘅公园咧，好靓噶，望出去啲景色啊，超正。你得闲嘅时候，我哋上去行下，嗯。 嗯。 你有冇听我讲嘢嘅啫？你忙紧咩啊？啊？ 冇嘢。 俾我睇下。你网上赌钱啊？ 玩下啫。 你有冇搞错啊？你之前炒窿咗股票，输咗咁多钱，你仲唔惊嘅？啊？你系咪想输埋我哋交租嘅钱，你先安乐啊？ 我都话玩下啫咯，你咁大反应做咩啫？ 玩下？你之前买股票，你够讲玩下啦，结果点啊？咪玩到咩钱都冇晒咯！ 你唔好再讲以前得唔得啊？成日要我向前望，而家又攞翻以前啲嘢嚟讲，想点先？ 我讲翻以前啲嘢，我系想你反省，唔好再烦啊！我咁样咧唔啱先。 你冇唔啱，全部都系我嘅错。我做生意失败，错在我冇实力；我买股票输钱，错在我冇眼光。咁得未啊？ 你到而家都唔知自己错喺边嘅。你初才好高骛远，野心太大，成日都想行捷径嚟成功。 咁你系咪想讲你拣错老公啊？如果系嘅，我即刻走。 我冇咁讲过，你唔好岔开个话题嚟讲埋呢啲咁嘅嘢。我同你一齐咁多年，我从来都冇怨过你，我就系想你脚踏实地咁做人啫。 你唔好成日叫我脚踏实地，而家嘅社会唔同以前噶啦。而家咩都讲速度，一睇到机会就要尽快去争取，执输行头惨过败家。 原来你所谓的机会就是赌博。梁伟全，如果你再沉迷赌博，你不要怪我和你离婚了。 黐线，赌下博就要和我离婚。 谂紧啲咩啊？ 系冇嘢，发下牛痘啫。 发牛痘要上到嚟星空天台发嘅咩？ 睇住个靓景有 feel 啊嘛。 咁又系嘅，系点啊？煮完饭啊？ 冇煮啊，赚晒心机。 同老公嗌交。 发现他在网上赌钱啊，真好激心啊！ 他玩一下啫，系咪啊？ 你又系同佢一样讲法嘅，玩一下啫，赌博呢家嘢啊，玩一下玩一下就倾家荡产噶啦。 嗯，咁你点劝他啊？ 劝得到至得噶。嗱，我警告咗佢噶啦，如果佢再沉迷赌博，我同佢离婚。 唔使咁严重系嘛？ 喂，你知唔知啊？我睇到有好多新闻，新闻话咧，当一个人沉迷赌博嘅时候，就会开始借大耳窿，到时啊，咩都冇噶啦。 嗯，明嘅，我明白你担心啲乜嘢。 唉，佢一直都想快啲成功，快啲发达，我真系越嚟越担心佢。 咁你一定要平心静气咁坐低同佢倾下咯。 佢啲咁嘅性格啊，边有咁容易听人劝啊？ 唔容易啊，你都要尽力去劝噶。咁佢啲屋企人咧，知唔知道佢而家嘅状况噶？ 佢啲屋企人一直都以为佢生意周转唔嚟啫，佢哋唔知佢一直都想搵快钱嘅。 我觉得你咧应该同佢哋倾下，多啲人一齐嚟劝佢，佢可能会收敛啲咧。 吓，咁咪令佢更加反感。唉，算啦，希望佢真系玩玩下，唔会搞出个大头佛啦。哎呀，执埋呢箱嘢就应该搞掂噶啦。咦，呢度有盒嘢唔系我噶，梗系老公噶啦。嗯？咁多单据嘅，财务公司嘅单据，唔系话我以前有借过大耳窿， 喂，全哥。放工翻屋企啊！ 你做咩嚟呢度揾我啊？我一有钱就会还俾你噶啦，俾我少少时间得唔得？ 你一直叫我俾时间你，俾到几时啊？我唔系几好老皮噶喎。 之前我争你哋嘅咪有玩，证明我系唔会走数嘅，你唔使咁惊。 你之前还得起，未必依家还得起噶喎。我唔嚟俾啲压力你，点知你几时还俾我啊？ 我求你唔好再嚟呢度揾我，万一俾我老婆睇到就大镬啦！ 哦，你咁惊你老婆嘅咩？其实如果你冇能力还嘅，可能你老婆可以帮你还呢。我得闲咧会揾佢倾下偈噶啦。你系住喺12楼6号噶嗬？ 你，我警告你唔好搞我老婆。我讲我有能力还，就一定会还到。 有信心是好的，我喜欢。不过你不要下爬轻轻，如果不是打到你没下爬。 咩事啊，琴姨？ 嗱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啊！ 咩事啊？ 你老公， 我老公做咩啊？ 佢跳楼死咗啊！ 吓！ 的秘密第一集，导演郑美英，配音曾心怡，叶思婷、叶如君饰演，梁伟全、黄文斌饰演，琴依、沈桂常饰演，陈俊源、杨万里饰演，林子健、陈川辉饰演，坤哥、林可峰饰演。